家好啊，今日我哋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啊，今日咧条声应该会好烂，因为我哋焗捻住咧就攞部 palm 咩，部 palm 就香咗，焗捻住攞部电话去录音。咁呢希望呢今次條聲就 OK 啦。 我哋會唔會拉佢啲銅線等部手提電話錄得好啲呢？ 冇用啊，屌嘥撚氣啊，今次真係。 即係叫啲網友去捐下款，搞到我哋浸下我哋呢個。 捐款冇用啊，因為我哋錄音設備其實都嘥撚咗好撚多錢啊，即係呢個買呢個即係錄音設備方面。我哋試過買咪唔撚得，因為條聲剪到阿媽唔認得。試過攞部 DV 吉副咪落去撞碎。之後呢就攞呢、這個即係買一個呢啲嘅 Skype 錄又係唔得，咁之後呢最終呢就係攞返部 Palm 錄，但係而家部 Palm 根本都壽終正寢咁樣， 即係最尾都係唔撚得， 都係唔撚得咁 就 係 啦，我哋 嗱今日希望大家忍耐下，因為條聲真係好爛㗎，今日條聲 我哋今日講咩好呢？ 今日我哋講一集呢、這個四川地震。咁四川地震我自己就好感觸良多啦。第一就睇一張相，咁張相咧就係呢、這個喺嗰個乜鬼嘢啊？嗰、那個先生就孭住個太太就去火葬。咁嗰張相嗰個震撼性就係來於咩呢？人性嗰種嘅漂亮啊！我睇親呢張相，我次次都眼濕濕。第一，第二樣嘢就係我覺得呢張相有一個對照，當年新奧爾良風災。有一張相亦都係呢個外國傳媒影，咁咧就影住一個鬼佬住喺個卡稿裏面，個卡稿出面就貼住唔好走緊，我會開槍，即係嗰種人性。你話美國係喺文明角度，屌你老尾，直頭文明滅絕啊！真啦，即 係我喺度諗緊咧，你係咪擔心？即係其實係咪應該咁樣睇咧？係，可能嗰個上夫咧，其實都係擔心犯法，因為佢如果唔將條燒拎去火化，佢就犯咗呢個唔合法去處理屍體呢個問題。 唔係呢個係喺香港真係咁嘅啫，大陸唔係。 大陸都 亂咁掉嘅啫，屌你！不過呢樣嘢就係令到我好感動，即係個先生係嗰個面目係唔會話即係好傷感啊之類之類。佢係一個好平常，都係一個好點講咧，好平好 flat 嘅表情去到孭呢個太太，即係。我想他已經接受了一件事，他是希望他太太得到一個安葬，即是這個是我很感動 的。我也覺得是，不過但是呢怎樣看得出他後面那個女人是一條屍來的 呢？不是，他直接硬了，包了頭、包了手、包了腳的了，即是拿條尼龍繩，拿條梁繩背著他身上。 不過真的很淒涼，說真 的。 不過災禍就是這樣。 對， 即是不過可以咁講，就係、是、一個災難裏面就可以反映到我哋國家嘅國力。 啱， 係啦，即係你睇下今次陳啊唔係陳水扁，哎菜真啲。 唔係，我仲有一樣要講噶，順哥， 講 翻 先， 啱啱。 譬如話，即係你見到胡溫今次個反應可以咁快， 係， 即係你都見到喺即係個經濟發展底下，我哋中國似乎對呢種咁大型嘅災難嘅處理咧，相對於當年唐山大地震真係有過之而無不及。當年呢、這個 當年文革喎， 係啊，但係咁所謂你喺咩政治條件下面，你需要做到一個緊急嘅救災，都要相對要好強嘅國力先可以做到啦。 啱 咁啊，嗰時候話嗰時候當地唐山嘅政府咧，就訂咗一大批嘅露營用品。咁咧，佢咧就話嗰時候咧好多災難者喺度嘅。咁後來聽翻前輩講翻咧，就係嗰啲營啊，抌落去全部都係死屍嚟。是啊，因為掘不出的，即是地都爛晒，你想掘個坑埋啲屍又埋唔到。咁然後呢又驚有瘟疫喎，但係你同埋呢你又盡量唔好俾人睇到啦，即係你知道內地就將呢個醜事呢通常都會 啊醜事咪咁啊。 係啦，咁所以你睇到今次譬如話喺個救災嘅工作啊，呢、這個政府對個情勢嘅反應啊，或者呢對傳媒嘅態度啊，即係通通都係改善過嚟，咁 我覺得佢今次最堅係咩？24小時中央台直播，即係呢樣嘢係最堅，同埋你冇得冚啊！你八月就奧運啦，而家全世界記者喺曬北京，即係你冇得話冚嘅單嘢，你睇下係點樣樣養開佢嘅咋？ 係啊，即係初頭咧就係、是、都睇到中國政府咧最開頭嘅態度咧，都係想咧盡量想將地震呢單嘢影到奧運嗰個程序啊。咁但係後來即係一死再死，死都不能再死咁樣咧。即係我諗政府喺呢啲地方，佢必須要讓步，佢唔可以再係以呢個奧運為先人命為次，即係呢樣已經再講唔通。 係，同埋一樣嘢，我覺得今次有一樣嘢，嗱，我開頭就同啲朋友傾嘅，我就話，哇，今次有胡温呢單嘢真係好堅，即係佢哋有咁嘅速度，亦都有咁嘅温情牌，即係中國搞運動搞咁多年真係強。咁啊，筍哥頭先點醒咗我啦，佢話今次咧係由一間公司咧去到幫胡温咧就搞呢個形象嘅。 係啊，都聽講話，其實可能好多人都知㗎啦。咁咧就係話當年呢、這個。陳水扁中槍事件啦， 係， 咁其實後面呢就係、是、有一間公關公司去處理呢個危機問題。 唔係，我想問一下，間公關公司幫佢度呢條橋去贏呢個總統補咗啊，定係佢中撚咗槍之後，間公關公司幫佢補飛先？ 哇，真係唔知道，即係呢你其實好奇怪㗎嘛， 係， 你點會係中咗槍先去請間公關公司呢？但係中槍前一路都有間公司喺度經營緊呢件事啦。咁樣同埋所謂公關係咩意思呢？就係、是、你對我嘅形象嘛。係。咁佢其實都評估到話總統先生嘅形象開始差啦。 咁同埋總統根本都選唔到啦，佢如果繼續落去就。 咁然後就反應都係咁，不如搵條橋搏一搏，單車變摩托啊。 係。 屌咪俾阿扁搞掂咗啦。 唔係，佢我懷疑呢間公關公司就搵個導演度。我屌你個老味，喺今次度條咩橋？嗱，度條中槍橋咁樣，咁啊俾佢掂撚咗啦。 不過我覺得導演咧喺呢個政治運動裏面其實都佔咗好重要嘅部分嘅。你見到阿張堅庭其實佢都係幫手啊， 曾蔭權， 曾蔭權去助選啊嘛。 係， 即係我諗 嗱，我睇今次大陸呢單嘢咧，邊個幫佢拍咧？假張安。即係你諗下嗰啲手法好撚似假張嗰個平淡得嚟有衝擊，衝擊得嚟有呢、這個嗰、那個叫做轉扭個叫乜鬼嘢？即係有呢、這個即係條橋有扭過嚟嘅，同埋你有人與人之間嘅關係，好似阿假張嗰啲嘢㗎。即係你見佢嗰啲 其實得嚟有衝擊， 係啊。 其實假張咁多年就係一路就係去觀察所謂民間社會嘅狀況，佢相信最平淡嘅嘢都睇出有嘢。 啊、我懷疑就是假張哥拍㗎啲嘢，屌！假張哥最尾做編審咯，你睇下佢有一幕係好震撼㗎。如果大家有睇中央台，有一個細路仔被救出嚟嘅時候，佢突然間行一個少年先鋒禮。咩叫少年先鋒禮咧？即係我哋嘅手咁樣45度角舉起高過我哋嘅頭，同嗰啲公安同埋呢個即係一啲救護人員致敬。那個細路仔已經係最剩翻最後一口氣，佢即係企起身就敬禮。 我懷疑有一啲咧都係俾喺呢個美國之音收買咗 嘅。 有個細路一出到嚟嘅時候咧，話我要飲一罐可可樂，仲有冰凍嘅。 嗱，俾拉登，係俾拉登收買咗。頭先阿筍哥話俾我聽，原來拉登係持有好多可可樂嘅股份嘅， 直頭係啦。 係咩？ 一定係呢件事係已經係好多人知嘅啦。 啊！ 咁所以咧喺呢件事件裏面，我諗係唔同各國嘅間諜咧，其實都收買咗好多嘅災難者。 啱啊！ 而喺裏面咧就表現 得又飲可樂，即係哇！屌你個宅到咁都飲可樂，所以一定要買可樂。 跟住永遠係 Coco 啦。 即係呢樣嗱，同埋一樣嘢咧，今次內地政府有一樣嘢做得好好。喺今次裏面，因為災難發生，大陸而家嘅經濟體係好懸殊啊！一係有好多人有錢，一係好多人好冇錢。咁佢如果唔係揾一啲人出嚟啦，你唔好話阿九護士，你諗嘢咁諗嘅，一定係噶。你發覺今次咧好多嘅喺三日嘅哀悼裏面，有好多嘅人係好情緒好波動。嗱，我自己情緒都好波動，我都有時眼濕濕。但你見有啲人出嚟請，有啲人出嚟遊行係好個情緒係好激昂噶。咁嗰啲一定係收咗錢嘅公安嚟啊，即係一定係一啲政治宣傳部嘅人嚟噶。 其實我覺得點講呢，因為中國人口其實呢好大部分都是四川人， 是 好像佔了人口的四分之一， 咁多 好多好多，在中國是好多四川人， 是 這個其實就是哪裡人口多，就是要根據那個地理究竟住不住得啦、土地成肥沃啦， 是 還有有沒有水源啦，其實四川就這三個條件都 沒有，四川都中國的，所 以人口是很 Q 多的。 是 那講回轉頭就是所以其實很多人都可能跟四川人很有關係， 是 那所以都是不出奇的。不過我覺得我今次有些朋友裡面即是為了哀悼這件事呢， 唔該 你，係啦， 真係㗎， 即係佢哋咧， 哇哇，屌你下嘢都夾喎！ 平時翻啊大陸咧就好中意， 狂屌， 係啦，即係你知道其實好多同胞都係呢個咩噶嘛，都係四川人嚟噶嘛，即係政府都宣布咗啦，所有公共嘅娛樂場所咧 就要休息， 都要休息嘛，咁唔知包唔包括按摩咧？ 我話俾你聽，話捉到打靶啊嘛，屌你老味！ 講就係咁講啫，但你都唔敢去啦，屌你幾日？ 係咯，你可能 你唔去三日唔會死啊，大佬。 係咯，即係不過你有冇物安咧？ 嗱，我其實嗰日有一個好感人嘅場面，我當時搭緊輕鐵，咁我搭完輕鐵我要去攞錢啊，因為當時我已經係上緊去攞錢，但係喺輕鐵站咧，我落車嗰一刻我冇理由企喺度啊。咁咧，我見到兩個畫面係令到我好震撼，亦都令到我真係眼濕濕。輕鐵唔俾響號，當輕鐵一埋車站再出車站嘅時候，有個輕鐵司機不斷打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咁打。另外有一個男人，企喺月台出面就低頭默哀。即係呢個畫面我冇相機，但我好想影低佢。其實即係當時係一刻鐘，我係一個好感動嘅一刻，因為個男人係突然之間係低手默哀嘅，即係低手。 其實我有個問題，即係點解咧？ 你嗰日有冇默哀咧？ 我冇啊。 係， 我就諗緊點解咧？自哀咧係一個集體行為。其實咧，呢個係一個個人行為，即係你譬如話每次睇完新聞或者睇咗個報紙，或者突然間諗起咧，你都會覺得呢件事好傷感。 係。 重點唔係在於你點樣默哀，重點係你點樣喺裏邊咧呢件事產生效用。 係。 即係譬如話，你係咪可能可以去捐錢啦，或者係？你 do something 啦，即係你做一啲事可以令到呢個問題改善過嚟啦。 係， 默哀係冇用嘅。 係， 即係正如有啲撚樣成日講話唔開心係冇用嘅。 啱、嗯， 即係我覺得係唔係？即係我覺得，即係有啲人都可能會覺得，喂，屌我哋捐咗好多錢。 唔係呢個係一個中共嘅手段嚟㗎。嗱，佢點解要希望全國默哀？就係佢希望凝聚國力。嗱，今次呢件事件咧。因為內地啊，佢嗰、那個經濟嘅分化已經好大。如果佢人民再分化，佢控制唔到情況。佢用今次一個危機去到凝聚國力。你發覺而家大陸個國力係突然間，你覺得自己係中國人咗啊、 嗯？ 即係你覺得自己感覺上我係生存喺呢笪土地上邊噶。 咁啊係，其實咧，重點就係在於咧，其實我哋係認同一個國家咧。同時咧，我哋係需要認同我哋嘅領導人咯。 啱， 即係我哋領導人係一個點嘅人，我哋就會認同我哋係一個點嘅人。 啱， 即係你譬如好似英國人統治咁樣，你覺得喂，你都其實好多香港人都背後有個秘密嘅啦，都覺得自己如果英國人統治就好啦。 係， 咁你就係因為佢哋嗰時候領導人統治得好嘛？咁點解大家都屌鳩董建華啫？ 啱， 即係然後開始咧，九七年最多人問嘅，你覺唔覺得自己係香港人啊？ 係， 你覺得你係咩身份角色啊？ 啊，但係當時我哋嗰、那個情況，我哋點解會疑惑？就係因為我哋嘅領導唔好，我哋而家唔同。你發覺我以前揸住特區護照。啲人揸住呢個特區護照，啲人會覺得係一個老土，揸住中國護照係一個老土。我話俾你聽啊，筍哥，你以前啊，你近呢幾年九七回歸之後啊，你發覺一樣嘢，逢係香港人喺外國遇到一啲大嘅難題，入境處喺好短時間之內已經揾到佢。嗱，喺新聞裏面突然間我有一晚聽心機，我突然間好煙緊啊，即係真係講唔出嘢，我啲眼淚水開始流落嚟。我話俾大家聽。有一對香港嘅母女，咁咧就去咗四川嗰間寺廟裏邊做義工。 有一對母女去 做。母女啊，媽媽同女仔，個女去到四川一間寺廟做義工，突然間就地震，媽媽就被困。咁啲人咧，即係啲村民都好熱心咁救咗佢媽咪出嚟。咁咧佢哋咧就因為失去咗聯絡，咁香港人就即係知道地震之後就即刻聯絡入境處。入境處喺24小時之內即刻揾到佢哋。以前英國鬼年代，你揸本 passport， 屌你老咩去到打仗坐喺閪崩啦，屌你撤橋都唔遇你啊，因為你係黃種人啊。 嗯、 即係你而家揸住香港嘅特區護照，你係一個榮譽喺度噶。我舉幾個例子，第一南亞海嘯，入境處喺六個鐘頭裏邊即刻去到，我記得係六個鐘頭，唔知六定八日去到揾香港人。用任何手段去找翻你翻嚟。第二個，中國當年喺嗰、那個有啲嘅中國人咪俾人運啦，喺伊朗定咩伊拉克做人質嘅。中國設法營救，喺、 嗯、 非洲剛果內戰，中國有啲商人喺嗰度做緊生意，中國付出任何代價都去營救你。 不過而家有咩嘅？即係你有中國人嘅護照，其實你簽證都好方便。啊，唯獨咧。最方便係咩咧？拎住中國人護照， 係 就係、是、翻大陸。 係咩？ 如果你譬如話你喺呢個深圳， 唔係 你喺新疆，係要去過關過去蒙古咁樣嘅，你用中國大陸嘅護照咧，你就必須要揸住個護照翻返去原地， 跟住話咧，即係如果你係深圳，你咪翻深圳咯；湖南人咪翻湖南咯。去辦簽證先至可以過關。 咁嘅咩？唔係揸住回鄉卡過嘅咩？ 正如你好似咩啫嘛？你譬如話我哋而家去英國咁樣，你必須要喺香港辦簽證。 係啊係啊係啊。 咁樣但係喺大陸，如果你揸住 BNO 嘅話咧，你去蒙古係就咁直過嘅。 哦，咁樣㗎？ 係啊，好神奇啦！咦？加包即係咧呢、這個，不過就點講咧，即係冇一種身份一定係有佢好處有佢壞。 啱， 即係正如話你而家如果你認同你一個中國人嘅時候，你係個做生意一樣會賺錢。但如果你認同你係一個外國人嘅時候，可能你對生活要求啊、品質啊或者教養啊各方面嘅時候，可能你吃穿用度啊各方面咧，你都表現到一種即係舊式社會嘅品味出嚟咯。咁啊，即係。而家中國人嘅社會暫時唔可以講得上話好有教養， 係， 即係呢個我諗係國際要承認嘅，即係我諗中國啲同胞要承認嘅一個事實。 係， 咁但係你譬如話舊式英國社會嘅人，佢哋可能即係你可以話佢好之正， 係， 但係咧佢哋對尊重人啦，就算佢歧視你咧，佢都係有風度翩翩咁歧視你。 但係我又睇翻一樣嘢，你話佢有教養，但係佢對國民嗰個嘅價值嘅睇法。唔及而家中國人睇人命嘅睇法嗱，中國人你唔好理佢裏邊係點樣樣，人命係唔矜貴，但係有一樣嘢，佢對外邊佢覺得人命好矜貴。你睇下佢對外，佢救香港嘅即係南亞海嘯嘅災民，你睇下佢對一個呢、這個中國一啲嘅商人嗰個嘅即係救援，佢喺國際舞台上邊，佢係當你係一個嘅即係人，佢真係當你一個資源，去到咁嘅樣，去到幫你。但係好多外國我睇翻就屌你咁樣一般喎。即係而家中國人，佢俾國際上面睇到你係一個嘅文明嘅角度，你唔好理佢係氣又好，係即係真係好假又好，但係起碼佢做。有啲國家連做都唔做，即係呢樣嘢係睇得出。你話今次解放軍，你美國你冇咁嘅資，你冇咁嘅資源，唔係冇咁嘅資源，係冇咁嘅魄力去做。佢第一批嘅部隊空降落去災區嘅係簽訂曬遺書喎，即係佢哋嗰種叫自殺式空投嘛。即係你因為唔知道下邊嗰個地形係點，佢就算落好大霧，就算落好大雨，佢都要係跳落去用降落傘跳落去。但係落到去嘅時候，你係唔知道當時嘅環境，可能你會死。咁喺當中亦都係死咗好多嘅傘兵。咁可能呢啲佢都係公佈出嚟係流㗎啦，但係即係你唔好理佢堅定流，亦都係有發生緊啊呢啲嘢。 今次都死嗰個唔係政府嘅人嚟嘅，係即係普羅大眾落去救人，所以死咗。咁佢哋係值得尊敬嘅。 值得尊敬應該係即係敬禮啊！即係我哋俾個禮佢，俾禮。 俾禮。扯旗尊。 係扯旗俾禮。咁我覺得中國嘅軍隊嗱，我講翻軍隊呢樣嘢好得意。我媽咪移民英國20年，咁咧。我亦都係探過佢。英國有一樣有低嘅英美，你發覺隔離屋嗰個做軍人咧，你會點咧？英國邊啲人會做軍人咧？攜仔，即係一知你個仔做軍佬咧，就擰曬頭啊！個個街坊都點解咧？通常係啲僆仔讀唔成書，細個打交啊、偷嘢入個男童院嗰啲，全部都係呢啲人嚟嘅。英國、美國嘅軍人，佢最主要係邊樣嘢咧？去做侵略嗱，佢哋嗰啲傳媒唔係傻噶，佢哋軍人亦都唔係傻噶。我以前認識一個朋友教我英文的鬼仔，他大佬是做軍人的，他們都會覺得軍人是一個恥辱來的，即是做軍人，因為在英國和美國近這幾十年裏面，他的軍隊都是打一些不正義的戰爭，他們也都深知這件事的。但是中國的軍隊，我想跟大家說，近這五十年他每一次的戰爭都是一個榮耀的戰爭來的，第一韓戰，第二越戰，第三件事就是他的軍隊呢，你屋企人如果隔離嗰個當兵咧，大陸你問一下內地人，你就知啦，係一個好高嘅榮耀嚟 嘅。哦，係嘅，其實咧，中國咧，你如果係當解放軍咧，就唔係公安喎、大家聽清楚，係解放軍嘅話咧，係一個幾好嘅榮耀嚟嘅。如果你就算睇好多唔好嘅新聞都好啦，你如果係有關，你好少聽到話咩解放軍貪污啊？ 係。 解放軍強姦細路女啊！ 係，但美國成日都有解放軍強姦日本妹，屌你個咩？封城嗰度屌咁樣，年年都發生幾單。 即係你會見到其實咧，中國嘅軍隊咧，話話相聽嚟聽，佢應該個素質係幾高嘅，亦都係比較受到人民嘅支持咯。即係你會見到，譬如話大陸有事， 係，即係其實嗰啲民兵落親佢咩搞提把乜叉叉，全部都好差落嚟嘅。 啱啊， 即係你會見到，喂，即係 悠悠閒閒、 揸流沙、 揸流沙 啦。咁咁同埋咧，如果你有一個咁嘅經驗咧，其實咧，中國軍隊，我諗呢堆如果佢哋殺起人上嚟都幾撚狼，因為 啊， 全部咧，如果你係有時去啲羅湖景啊，或者係嗰、那個叫做去到 黃江、 廣州啊，有時咧我又見到一大扎解放軍咧，哇！嗰種前一排嗰個雪災嗰時候嘅情況 啊， 周圍都係解放軍啊嘛， 係 個情況好嚴肅，好嚴格，好嚴格， 係 即係咧，你見到佢哋真係驚嘅嗰班人係係你覺得係好高 discipline， 好紀律，好嚴格，你唔會看到好似啲公安咁樣咧，哎行下拗袋拗 啱啊啱啊啱啊， 即係好顧及形象，好有尊嚴。咁真係即係呢班人 大陸嘅軍隊，我想講俾大家聽。嗱，淨係講女兵，全世界最精鋭嘅女兵，第一俄羅斯，第二德國，第三就係中國。中國嘅女兵係世界上出名兇狠嘅，呢個係真嘅。咁好多次戰役裏面咧，中國嘅女兵咧，你今次睇下呢個我睇鳳凰衛視嘅。咁咧話說咧，就有一個女兵咧，就係嗰啲醫療兵嚟嘅，就跟解放軍。嗱，佢哋解放軍咩叫做步行入去災區咧？你又唔好諗住行喎，係真係跑噶。佢哋係慢跑，一個攬住前面嗰、那個，即係總之一個黐住一個。你知嗰種軍隊嘅跑步型，即係一個黐住一個。咁咧，佢有一個女兵咧，個樣幾靚。咁咧，個鳳凰衛視又訪問佢。佢話你哋而家行跑行咗幾耐？個女兵話俾佢聽，行咗11個鐘頭。即係你諗下，係咁樣跑11個鐘頭喎。佢話我哋唔能夠留隊，我哋一定要第一時間入災區。咁你諗下，佢係一個女仔，你見佢個樣係靚嘅，即係唔係唔靚嘅？咪話女仔啊，叫你一個男仔啊，屌你咁樣跑，孭住成身架撐跑11個鐘頭，屌你老母叻叻精啦！ 我懷疑我哋因為學咗呢個無限制格 鬥。同埋一樣嘢，我想同大家講。你如果想知道中國的士兵點徵糧，前排網上有一張照片，我想 send 俾大家睇噶。咁咧，你可以，我睇下抄唔抄到先啦。咁咧，呢張相片喺一套咩嘅電，喺一套紀錄片裏面攞出嚟嘅，叫南沙群島。嗱，我哋喺南沙咧有一個嘅雷達站。那個雷達站咧，因為南沙群島咧係冇任何土地噶，佢只係有一啲嘅礁，即係一啲嘅嗰啲珊瑚礁。咁啲珊瑚礁上面咧起嘢，因為南沙群島吹親都講緊係10級啊、6級嘅風浪，佢哋點起咧呢、這個即係基地？佢首先就打啲木裝落去先，影出嚟，即係你去普通嗰啲 VCD 鋪位，你上大陸買到嗰張碟叫南沙群島啊，咁咧係解放軍拍㗎，咁咧佢哋又打啲木裝，即係同一啲木板圍住一個地域一個海域先啦，咁等啲水咧就唔好湧入去，大量湧入去就攞抽水機喺度抽，但我話俾你聽。嗰啲海浪嚟㗎嘛，你啲木板唔係密實，所以一樣有呢個水湧入去，佢哋就不斷抌啲毫無泥落去嘅，即係啲毫無泥係咁抌落去，影住一個男仔，一個軍人，嗰層皮嗱，佢哋已經曬到黑掹掹，但係我哋層皮裏面有一層真肉係粉紅色㗎嘛，佢上半身有3/4嘅皮膚已經係粉紅色甩曬出嚟嗰層皮，佢照託毫無泥，如果大家。試過曬太陽曬甩層皮嘅時候，你都知有幾痛苦。佢仲要曬到層真皮都現咗出嚟，佢都可以繼續頂落去。唔係好多人可以頂到呢種痛苦係好大。你試下曬甩層皮之後去到沖涼啦，我諗你痛到阿媽唔認得。佢仲要曬甩4/3，即係佢仲可以好堅強，好有一個勵志嘅眼光去到好，即係佢望住好遠嘅遠方。即係呢張相係中國政府影出嚟做宣傳。你試下你自己咁樣，即係佢個士兵嗰種氣魄係好精良嘅。同埋呢套電影裏面你睇到一樣嘢，原來南沙群島因為離中國最近嘅補給基地係好遠，佢哋每日只係得1公升嘅水沖涼飲用，都係1公升，每人派1公升，就係咁多啦。 不過我覺得即係就呢件事可以睇到咧，其實即係中國管理層係出現好大問題啦。 點解咧？ 即係你其實好簡單啫嘛，你嗱，譬如話咧 ，say 你係老細。你個口袋大把錢， 啱 係好，你有班夥計去做。喂，大佬，你啲夥計有輪班㗎嘛？第一， 係 第二，喂，而家冇錢買適當嘅衣物咩？係咪有一啲可以保護皮膚嘅 meditation 可以做咧？ 唔係，佢哋有著嘅，即係你見係有著，但係你當時嘅環境，因為你同個海浪係即係對行緊啊，因為嗰啲水一湧入去，啲毫無泥又抽走，佢哋係不斷咁倒，即係你見到好多人力物力係。 因為佢哋熱得就 可能要剝一件衫， 咁不經不覺就曬到咁樣樣。 唔係，咁就係一個唔好嘅村民咯，即係如果你 as 一個，即係你係咯 as 一個 team leader 或者係一個 manager， 即係管理嘅管理階層去睇呢件事嘅時候，你就唔應該俾你嘅夥計。 發生嘅咁嘅事， 因為你個夥計一旦受傷嘅時候，你人力會少咗啦，啱、你對成件事嘅 operation 會有麻煩啦、你嘅同胞啊，或者係成個 team 嘅 spirit 啊、即係個成個 team 裏面嘅精神嘅氣氛啊，都唔好噶。喂，你又死曬，佢又死曬咁樣，因為男子氣概都有時講曬噶嘛， 啱 講到男子氣概發冷啦、屌你老味，你一定有負面情緒噶，你一定會做做下就，喂，屌我咁撚辛苦喺度為乜啊？你一有負面情緒，成 team 又做得唔好，即係你話軍人咧，佢個精神訓練可能係好真係好堅強，但係有時製造呢啲咁嘅負面情緒就係你個 team 有問題。 啱。 第三，即係你如果你 equipment 已經唔充足啦，你處理唔到呢個問題，仲要用啲咁唔舊式嘅方法去做嘅時候咧，咁啊因為點解咧？因為政府嘅資源支援唔夠咯。你點解要揾啲人去堆埋一齊去搞嗰啲嘢啫？咁你即係有你可能有你，我唔信你擺幾部大型嘅吸水機，或者你做一頭鐵閘喺度。 唔係佢影響好大嘅吸水機，但係吸唔撚到啊，因為你。你都係無力抖落去硬噶嘛，佢特登係溝硬，跟住無力抖撚啫嘛。即係你部吸水機係會係吸底， 即 係我因為吸下你吸下 同埋抖落。我有時咧都覺得好懷疑。你話中國其實好多壯舉嘅，即係我嗰時候翻大陸睇到一單新聞係講咩咧？啊，係啦，有單壯舉，我之前喺電台都同大家分享過啦，就係話嗰啲同有啲同胞佢咧就生咗一個倉啊，咁咧個倉咧就好啲低大頸泡嗰啲咧，就生咗十幾年嘅啦，即係呢個中國咧啲醫生個個都話搞唔掂，太多錢，使太多錢。後來咧嗰時候啱啱國慶咧，呢、這個國家咩169醫院咧就走去話。幫呢個小細路女開刀，咁咧就處理咗個腫瘤，咁佢過翻啲幸福嘅人生啊！咁話說佢阿爸咧曾經咧去為咗個女付出好多啦，即係買曬屋企啲嘢啊，又犧牲好大咁樣，最尾咧係生 cancer 死咗嘅。為咗去幫個女去回復呢件事，咁其實政府咧只係付出少少嘅努力，169醫院咁就搞掂咗件事啦。咁何必傷多一條人命咧？即係點解中國大陸仲有咁多咁無稽、咁凄涼，又有咁多壯舉咧？就係 management 嘅問題咯，即係所以你頭先講嘅，即係我覺得唔係話嗰啲人唔值得同情，嗰啲人唔值得尊敬，但係咧去 operate 一件重要嘅事嘅時候咧，即係我覺得在於中國而家國情嚟講，需要更多嘅智慧咯。即係唔係你就會睇到更多偉大嘅事，偉大嘅事人人都中意聽，但係冇人真係想見到。 今次我又想講一樣嘢，喺今次地震裏面發現咗好多嘢，人性嘅偉大。人性的犧牲，為別人犧牲，為別人去到即係 取笑， 愛第二個，即係 大家從來未聽過九護士講呢題材啊！大家聽，我中意。 你冇咁靚嘅講過，我係一個好靚感性嘅人嚟嘅，大佬。咁咧， 我都有愛心嘅。 咁咧，話説咧就係、人性的犧牲，人性的愛，人的偉大，在哪些環境我們能夠表現到？為什麼香港沒有？為什麼人家經常都說香港的人不能夠做這些事？嗱，我想說一件事，要看這些事就一定要在一個災難的傳播裡面才看到。陳立教授說了一番說話令到我茅塞頓開，他曾經有一個聽眾就問他，為什麼香港人沒有這些事情我們看到？陳立就反問這個人，咁我哋點可以睇到咧人性嘅偉大？就係、因為有危難。香港個社會好老實講，近呢幾十年，唔係近呢幾十年，近呢一百年都冇一個真係好嚴重嘅天災人禍或者危難。 近一百年有百年抗戰咯， 百年抗戰都係。係 咯。 咁你可以睇翻一樣嘢就係、如果你一個人處於危難，處於一個即係邊緣，你就真係做反應，即係睇得出人性嘅偉大。大陸是一個人吃人的社會，成日啲人都係咁講。但係今次我睇翻一樣嘢，就係你見救災嘅部隊不眠不休，你見大陸嘅醫生長時間去到運作，唔瞓覺，唔食嘢，做基本嘅維持生命嘅嘢，即係食少少嘢啊，又去要做咁。香港嘅醫療隊去到，我睇咗一單報道，真係好搞笑。咁話說咧，香港嘅醫療隊伍咧就去到，咁咧就俾人趕走。咁咧點解咧？大陸的醫生跟他說，全中國最精鋭的醫護人員已經是齊到，我不需要你。香港為什麼啲人會這樣呢？原因我想說一件事，我在醫管局裏面做了這麼多年，香港的人不是沒有熱情，香港的醫護界不是沒有這個血性，但香港的醫生和一些專科護士有一件事是大陸人 是零，即是欠缺於大陸人的，就是那種的欠缺。嗱，我不知道你有沒有接觸過大陸醫生和大陸護士。大陸醫生和大陸護士有一樣東西，就是一種的欠缺，他還會聽你說，還會想知道你發生什麼事。香港的醫生，嗱，香港可能讀得醫生那班已經是香港的尖子了，還壞了。他不喜歡聽人說話，不但止，他覺得自己決定那樣東西就是這樣。所以呢，他們即是你做得醫護界內，你就知道他們那種的態度是多麼惡劣。我曾經接觸過，在屯門醫院接觸過一個醫生，那個醫生的名字很得意，兩個單字，丹丹，個個叫他丹丹的，但是如果丹字在在個姓裏面讀個善字嘛，那個醫生姓善的，是大陸醫生來的。有一次我去急症室，那呢我就帶一個 case 去，那他是問得很詳細，比香港醫生問得很詳細，不但止，他亦都好全人護理去問這個人的。咁呢我就話啊，你好好喎，係啊，我落嚟大陸，我係內地嘅交流生嚟，我係北大嘅香，即係嚟呢度嘅交流生嚟。我話你廣東話講好，我學一兩個月。即係你諗下一個人，佢能夠兩個月學到一個語言，佢定係一個尖子。 係咯，勁過林家峰喎。 啱，你香港好多醫生就唔係咁，一坐低，佢覺得係乜就乜，亦都唔問你，亦都會俾面色你睇。點解一個內地嘅女仔醫生，好靚㗎一個女仔？佢可以做啲嘢，但側邊嘅醫生係好抗拒嘅，即係你嘥多啲時間做其他嘢啦，你唔好問呢啲。咁即係佢嘅態度係咁樣，側邊嘅醫生。但我覺得呢啲先係內地醫生而家有嘅，因為內地而家一班嘅尖子廿零三十歲嗰班咧，佢哋嗰個教育制度就係我經過文革，我經過一個好窮困嘅社會，再去演變成我而家能夠踏上國際舞台嘅第一步。佢哋仲有一個好謙卑嘅心情，好謙卑嘅態度去到同大家溝通，但香港嘅醫護界冇嘅，我覺得好多都係即係 I am a law， 我覺得呢個係我嘅專業，你都要聽下人講嘅。 都係呢個大陸佢都會睇到佢嗰個尖子咧，佢哋除咗係有一種即係專業嘅技能之外咧，其實專業嘅態度都好緊要。 啱、啊， 香港咧就係專業嘅人才係有嘅，係、 就是、專業嘅態度冇咯。 專業的態度越來越差、 啊、 即是呢你會見到連這個即是其實所謂專業態度只是一種為人著想啊， 諗埋人哋嗰飯， 係啊，幫人哋諗一諗、啊、即是盡量想要將件事做好，其實只是一種咁嘅態度，但係 香港人冇㗎，香港人開始越來越少。 Anyway， 不過我哋今日講到呢度啦。 OK 啊，我哋今日都32分鐘啦。OK， 係咯，我哋希望遲啲有條好，再有條好啲嘅聲啦。 同埋一樣嘢就係為大家，即係希望大家去到為今次四川嘅災民去做啲嘢咯。 我覺得可以做嘅，即係除咗捐錢同埋默哀之外咧， 捐贈我報咗名入災區㗎，屌！ 人哋唔要你咧， 梗係唔要啊！因為大陸好多人力物力㗎啦，已經。 我覺得係咪真係除咗捐錢同埋捐人之外，仲有咩可以做咧？即 係我覺得實際啲短線嘅我哋可以做呢啲，長線嘅我哋可以做啲咩咧？真係做啲去到幫助四川經濟嘅嘢咯。 同埋仲有一樣嘢就係唔好俾一種所謂民族嘅情緒咧，去影響自己啊！即係我覺得除咗要比較客觀去睇呢件事咧。對我哋嘅政府今次喺呢個災難嘅反應咧，除咗讚揚之外，亦都有啲批評。 係， 即係譬如話大陸嘅學校諗得好勁抽啊。 啊， 即係呢啲好明顯就係反映緊國家本身 偷工減料啦。 係，即係我唔想大家覺得，喂，阿筍哥緊就係賣國賊咁樣，但係有啲即係我真話都係難聽嘅，就係、是。國家除了經濟發展之外，它其實而家內部產生極大的問題和矛盾，而國家正正就係中意利用大嘅災難將轉移大家的視線。 啱， 佢唔睇啲壞嘅嘢，就係睇啲好嘅嘢，或者係睇佢表現咗嘅嘢。 啱， 咁其實今次我覺得學校倒冧只係其中一件小事，即係裏邊有更大嘅冤情、更大嘅屈辱或者更大嘅唔好嘅嘢喺後邊。咁我覺得。即係作為你可以喺局外去睇呢件事，即係你傷心極都唔會流曬眼淚啦，係咪？ 係 即係更加清楚審慎咁去批評呢個社會咧，即係反而對大家有更加多嘅，或者對四川呢個地方嚟講，真係有增加正面嘅付出咯，我覺得。 多謝筍哥，多謝你，多謝你。咁好啦，我哋大家今日條聲又係差唔多啦，同大家講聲拜拜，拜拜。